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这么暴躁吗？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其实今天我做了一个 A 计划和 B 计划，取决于你想听这种激动人心的戏剧性的，还是想听那种小清新的呢？我不知道时间来得及来不及，要不然就来不及执行 B 计划了。那所以一开始呢，先按照正常的 A 计划来走。不过大家说想要听 B 计划就是清新的，因为今天是电影音乐时间，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其实是一段电影当中的插曲，选自墨西哥人。 Fighter? That's when I first heard about him. He was a legend. I used to say he was the biggest Mexican they'd ever seen. 我从未听说过他。谁？ But Marquez. 那个枪手，你应该听说过他。他是一位吉他手。马奎斯将军，他刺杀了他。 Powerful. Dangerous. 他是个传奇。是个危险。他是一位吉他手，他出现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They call him Mariachi because he used to carry this guitar. A guitar. Believe me, he really knew how to play it too. 要出场了，这就是这位吉他杀手。这个电影《墨西哥往事》， 么炫酷，就像一位杀手。墨西哥往事是罗伯特·罗德里格兹执导，安东尼斯·班格拉斯还有塞尔耶·海耶克来主演的，当然还有约翰尼·德普。这部影片讲述了传奇枪手阿尔马拉奇重出江湖的故事，成功阻止了大毒枭刺杀墨西哥总统，企图推翻政权的疯狂计划。但是说到音乐，这位吉他枪手是谁？ Brian Stenzer， 他出生于1959年，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吉他手、歌手以及作曲家。在这部电影当中，就是以他的这样的音乐来出场。可能有朋友问了，墨西哥往事讲述的是墨西哥故事，但是音乐中为什么有满满的西班牙的味道，还有那些 flamingo？ 是的，你在音乐中听到了这样的音乐环节了吗？古典流行正在直播，今天是周三，是电影音乐时间。那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给你这些关于电影当中的故事，所有出现的音乐都是电影当中的音乐，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西班牙斗牛士。要说西班牙斗牛士，可能有的朋友说，哎，这和墨西哥的音乐，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墨西哥往事当中的吉他，甚至中间的 flamingo 的元素很相近，这是什么？说到西班牙斗牛士，其实是西班牙作曲家马奎纳的创作，用小号来演奏一首独奏曲，是一首享誉世界的名曲。而斗牛呢，是西班牙的国粹。但是墨西哥音乐和西班牙音乐为什么有关系呢？就在今天的这些电影音乐中，让我们来细诉这些故事吧。现在听到的这段音乐来自《冰河世纪》，大家说了 A 计划、B 计划，大家说燃起来，那就是选择，很多朋友说选择 A 计划了，是吧？那就燃起来吧。 刚才我们说墨西哥的故事，说墨西哥的音乐有一部分跟西班牙音乐有关，为什么又放起了冰河世纪呢？因为一开始我们先说说墨西哥的历史，大约在距今50000年前，一些生活在亚洲北部地区的游猎民族，从冰河时代的海水冻结的白令海峡进入到了美洲，然后呈扇状繁衍到了整个美洲。在节目中出现的每一段电影音乐都是非常有用处的，不要漏掉一个环节，否则你就落掉了一段历史。课代表在吗？来，搬起小板凳。刚才说到墨西哥的历史，从冰河时代的海水冻结的白令海峡进入美洲，我们这里听到的正好是冰河世纪，当然是一部动画片。约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早期定居的墨西哥一带的居民开始了初步的农业种植，而墨西哥的历史也由此逐渐产生。而墨西哥的历史可以简略的分为三个阶段：印第安时期、殖民地时期，还有独立至今。下面进入到另一段音乐。选自1492哥伦布传，这一段是范吉利斯所创作的《征服天堂》。 帕基蒂斯写的音乐在当时石破惊天，这一部是1492哥伦布传，而音乐本身就叫做征服天长，其实描写的就是人类挑战自我的极限，然后向上征服自然。本来是一段很激情很鼓舞很励志的音乐，对吧？但是在今天的故事中，它的出现不是那么光彩，因为在刚才我提到墨西哥的历史简略地分为三个阶段：印第安时期、殖民地时期、独立至今。公元1502，这是哥伦布最后一次远航美洲，距他第一次发现新大陆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了。哥伦布一行兴奋地再次踏上这块富饶之地。有一次在逛街的时候，他无意看到了市场上一种制作精美的陶盆，格外吸引人。经过一番询问后，得知这漂亮的陶盆来自玛雅，也就是玛雅文化。于是玛雅文化以黄金和财富的代名词随哥伦布第一次传入欧洲，然后激起了那些贪婪的人狂潮般的涌入到了美洲。在1519年，西班牙殖民者进入到特诺奇蒂特兰，并且把它一把火烧毁，阿兹特克人成千上万被屠杀，阿兹特克文明发展从此中断。这段音乐选自电影《墨西哥人》，应该是《墨西哥往事》，是在今天一开始也是说的口误，应该是《墨西哥往事》。当然，在今天节目后面也有电影《墨西哥人》和大家分享。西班牙从打败阿兹特克帝国，在1535年在墨西哥城建立了新西班牙总督区，并开始了长达300多年的殖民统治。殖民后的墨西哥城，墨西哥其实是人口极少的，当时是西班牙人统治600多万的印第安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西班牙人的移民不断增加，而在当地生的西班牙人土生的白人数量也不断增加，那印第安人的数量在逐渐的下降。到墨西哥独立的时候，仅有一半的印第安人的血统了。 古典演流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墨西哥往事》当中的音乐。这里听到的电影来自于导演罗伯特·罗德里格兹来执导，而在这部电影当中的原声音乐呢，其实各有特色，有原创的罗伯里德格兹，那其实写的是原创的音乐，有很多像刚才我提到的吉他枪手的特别的音乐。而说到墨西哥的音乐文化，让你想到哪些电影呢？所以在接下来我们来 mix 一段音乐。出来了吗？听到刚才的这段音乐，你想到什么？其实是来自 James Bond 007，那集是《幽灵党》。那刚才的乐队呢，是来自于地地道道的墨西哥的汤布谷乐团，它是一支最杰出的四人打击乐团组合。听，在他的众多的打击乐当中，都有这样的音乐。那这个汤布克组合呢，在国际的舞台和唱片的录制呢，都是领域有着30多年的从业经历，而乐团斩获了很多的奖项。那他们呢，而且获得了多项的文化大奖，遍布了拉丁美洲、亚洲、欧洲、中东、美国及其他国家。那说到墨西哥音乐，我刚才提到了，我们从墨西哥往事说到了007当中的幽灵党，

浪漫到了极致呢？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电影《佐罗面具》的主题曲，我想用我的一生来爱你。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可以这样的出色，完全可以在独立的音乐厅当中演出交响诗画。我们这里听到的都是电影《佐罗面具》当中的音乐，作曲者是詹姆斯·霍纳。詹姆斯·霍纳写的音乐很多了，相信你最熟悉的大概是《泰坦尼克》《勇敢的心》《阿凡达》，还有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佐罗》。其实它是《佐罗面具》这一套系列呢，有两部，一位个是《佐罗面具》，下一部是《佐罗归来》。演出者，我觉得我们为电影当中的，我们现在是被音乐倾倒。那你看电影的时候注意到了音乐了吗？还是只是想着泽塔·琼斯的美艳以及安东尼奥·班德拉斯的这种英俊？刚才听到的那首歌《我用我的一生来爱你》其实也是出自这部电影。那作曲者呢，其实是詹姆斯·霍纳和一位作词人来创作的这首歌。电影当中其实两颗相爱的心凭着爱的勇气冲破千难万险来，可以说是诋毁到西班牙的统治。那可能在很多人都说佐罗，可能说到佐罗，我们大概印象中最深的就是阿兰德隆扮演的佐罗系列吧，觉得那个是在西班牙地区或是在法国地区，因为阿兰德隆是法国人，所以我跳过了阿兰德隆扮演的佐罗的当年的那部电影。你可能对当年的电影印象不深刻了，但是你会想到童子人的声音吗？90后的朋友看过这部电影吗？我在这里问一下永远的陈经，你看过阿兰德隆扮演的佐罗吗？这部叫做《佐罗归来》。 It's fun to see it. It's so fun to 的音乐还真有法式的浪漫在里面。佐罗发生的地点，那其实我觉得佐罗的面具以及佐罗传奇更接近佐罗当时发生的地点和时间和音乐的感觉。而这段呢，因为法国阿兰德龙演的佐罗系列嘛，所以就是总有着法国音乐的一些，哎，这块出现了一些墨西哥音乐特点了，这样的小号，还有不同的响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今天节目有 A 计划和 B 计划。B 计划是小清新的一些电影和音乐，而 A 计划则是这样的激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其实是从《墨西哥往事》开始讲起的。下半时段听到的是几部佐罗系列的电影。这里穿越到了佐罗传奇，同样作曲是詹姆斯·波纳，斯人已逝，音乐留下，而斯人已逝的方式也很传奇，乘着飞机归去。佐罗面具、佐罗传奇的音乐更接近西班牙的马拉奎纳，还有刚才我们听到的包括墨西哥往事的音乐也是都更接近这样的风采。但是佐罗这个地方，你说为什么有那么多接近西班牙呢？它是墨西哥吗？也不是。到底是哪里呢？ 离结束还有七分多钟，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听完这个 A 计划。刚才说到，也许阿兰德龙版的佐罗过于经典，很多中国观众呢误以为佐罗是法国人。其实佐罗的故事最早出现在1919年美国作家约翰斯顿麦克库利的连载通俗杂志故事，叫做卡佩特拉斯特拉诺的诅咒，卡佩斯特拉诺的诅咒当中。而佐罗的故事呢，发生地点是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其实三迭戈，也就是圣迭戈这个靠近墨西哥边界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三翼其主，西班牙、墨西哥、美国，在这个地方。而发生的时间呢，是在18、19世纪的西班牙统治墨西哥的时期。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那个地方是属于西班牙统治墨西哥的时期。而主人公 Dago 是侠义罗宾汉式的英雄，罗宾汉是英国的故事啊。那刚才说的佐罗其实是这样一个在圣迭戈现在的这个地方，那佐罗本是地主的儿子，却愿意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在这里我又换了一段音乐，其实这段音乐你觉得哎，跟前面这几段的风格很相近吗？但是它是选择一部当代的电影，终于说到了刚才安卓提到的 Blood Peter， 这是他和安吉丽娜·朱莉主演的那部电影《史密斯夫妇》当中的音乐，作曲者是约翰·鲍威尔。加快速度，作曲家的作品，这是一部现代的算是西部情节的影片，和墨西哥西班牙都没有关系。那这部电影我一会儿会放它的主题，你自然知道，但是因为都是詹姆斯霍纳创作的音乐，所以你会觉得相近，依然是大气磅礴的。因为我最后要带来的这段音乐和此时的季节太有关系了。